分钟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份真挚的情感，不必穿越拥挤的车流，给他一个电话吧，也别忘记彼此的惦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，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26日，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，研究调度全市当前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，确保重点项目早开工、早落地、早达效。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周林伟、王志前、李振宇、李庆林出席会议，各有关乡镇办事处要加快土地征迁占进度，抓紧时间把征地工作落实到位，为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提供保障，并强调涉及产业、城建、民生的项目建设都要一件接着一件抓，一锤接着一锤敲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集中精力加快进度。各级各部门在工作中要遵守纪律，讲政治、懂规矩，步调一致，齐心协力促进重点项目早投产、早达效。市长陈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转变思想，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工作，重点做好土地占补、平衡指标、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，要协助促进指导项目企业开展工作，各部门单位和企业之间要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项目建设工作迅速向前推进。会上相关部门及园区汇报了分管工作、重点项目进展情况。连日来，涿州市各界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，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，先后组织收听收看了中央及保定市党的19大精神宣讲报告会，先后邀请党的19大代表等省市级宣讲团成员深入到本市社区和党政机关，为全市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19大精神宣讲，同时还组织召开了全市三级干部大会、市委7届3次全体会议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19大专题集中学习会议，专题学习19大精神。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及各市直部门、乡镇办事处3个园区的负责人参加集中学习。除全市集中学习活动以外，各级各部门精心制定学习、培训和宣传方案，通过班子会、中心组学习、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，把19大报告等学习资料送到每一名党员手上，让19大精神烙印在每一名党员心中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党的19大精神指引和感召下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立足本职岗位，稳扎稳打，善作善成，确保把党的19大确定的任务目标落到实处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撸起袖子加油干， 扑下身子抓落实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《家》，

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随随便便成功，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，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 这首歌来自成龙和周华健、黄耀明、李宗盛四大男生联合演绎的《真心英雄》哈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很励志的一首歌曲。最近呢，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哈，可能就是对于住宿这方面有些紧张。那我们这里呢，为大家分享一些北京的志愿者信息哈。下面是有综合援助，就是行李搬运啊、寄存生活必需品和幼儿托管这一些。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有温暖北京三天免费宾馆住宿，电话是171-9218-0129，温暖北京三天免费宾馆住宿171-9218-0129，还有天鹅救援啊，就是搬家呀或者找住处，电话是139-1115-7101。电话139-1115-7101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免费的住房或者是搬家的信息，还希望等到下一时段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曲婉婷的《我的歌声里》。 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的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 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的《我的歌声里》，这是一首很通俗的、很简单的，就是讲爱情的歌曲哈。因为它特别通俗和简单，所以说人们也就是可以随时啊、随地、随口就来了，是吧？张口就来，也是一首全民歌曲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爱爱爱。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，谁在哪里见白第一只字拆，我在这里见怪更怪，接过电影比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，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，你哭起来我笑起来，多为了爱爱爱，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手不败，还是更伤怀，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，我爱独我在。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，我在这里陪你无奈，看过小说里别人家等待更喜欢等待，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，你喊出来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，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败，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，我爱独我在，回不去那天那里的尘埃，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，你们起来 要笑起来可以爱，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湾，谁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爱爱。有 听到这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，这个歌呢也是他的同名专辑《爱爱爱》当中的主打歌哈，是一首反情歌作品。什么叫反情歌呢？就是他歌词当中有写哈，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。那这不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告白，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告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李宇春的《下个路口见》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nely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。感受冬天，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。感受冬天，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，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。今天是11月28号，好音乐九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听到这首歌来自胡歌的《六月的雨》，相信很多人都还印象特别的深刻哈。在2005年的时候，胡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，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哈。当时只是觉得胡歌演技特别的好，特别的棒，但是并不知道这首歌也是他唱的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他不仅会演戏，唱歌也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江玲的《男朋友》。 我最讨厌油腔滑调虚伪的男孩，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问男孩。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正的男孩，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。我要奉劝那情窦初开的女孩，你表帅不帅，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。如果他是注重外表虚伪的男孩，你不要不要对他付出你的情怀。如果他是坦白实在真正的男孩，像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。关照他是的真正的男孩，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。我要奉劝那情窦初开的女孩，如果你要找男朋友，不要只看他外表帅不帅，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玲的《男朋友》，这个歌的曲调呢是取自日本的歌曲叫做《风来访》哈，美妙的旋律再加上江玲的中文演唱哈，回忆让人回忆起了美好甜蜜的青春岁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支翻唱歌曲哈，姜育恒的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。 想到你，我要永远的爱护你，因为你美。

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蓝音演唱的《恶作剧》，这个歌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哈，叫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片尾曲。还记得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片段，说：“植树，你要吃蛋糕吗？”“我不要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买的，好吧，吃一块。”也是挺逗的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。 不分肤色的界限， 这土地里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 便于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 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，非常好听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。这个歌呢是在90年的时候，黄家驹哈远赴非洲，看到非洲因为战乱和灾荒而人民呢饱受困苦。那他回到香港之后，看到报纸上说曼德拉被困狱中，那这个时候内心也产生了一些共鸣，所以说就创作了这首歌曲《光辉岁月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晓慧的《初恋情人》。 走伤感，无谓让这初恋留痕。